未正，站在那死角令我恨难平。谁情愿穿地道给你霸凌，只有在拼，拼着活命，拼着活命，随时没命，命运你又在危作累盈盈。我那可屈膝共工也敬敬，生我志气傲，绝对不需你同情。生原是一不倒转，要勇气来做决定。道正显我真本性，你听那刺激欢呼声。胜负未定，决未认命，但令我有份是以后前程。我到底栖身于千变世界，心中串串愿望，愿有一天会达成。生原是一不倒转，要勇气来做决定。道正显我真本性，你听那刺激欢呼声。胜负未定，决未认命，但令我有份是以后前程。我到底栖身于千变世界，不管我胜或负，但有血腥来做证。